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艾伟俊曾任甘肃省庄浪县高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总书记的话让他深有感触。 我能有幸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事上练，经风雨见世面，也培养了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对群众深厚的感情。现在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岗位上要继续发挥作用，引导鼓励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忠诚祖国，服务人民。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重庆市綦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前松。 总书记说，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为了助推成渝地区商城经济圈建设，我们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敢于担当，大胆作为，贡献出我们年轻干部的最大热情和最强干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共青团德州市委副书记李颖。 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说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呢，就会耽误事儿。我们一定要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在学习中带好头，在工作中出好力，充分展现共青团干部的精气神。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查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 老百姓需求随着村庄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的进步。现在我们实行抱团发展，共享两三零年的成果，共同打造美好生活向往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江春云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江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年8月28号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江春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江春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江春云同志。横幅下方是江春云同志的遗像，江春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45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江春云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江春云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向江春云同志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江春云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天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韩正表示，

明天上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将举行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从2014年至2020年，已先后有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此。 福茂倒计时。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开幕，目前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8093.6亿元，同比增长 7.3%。 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出口13373.1亿元，增长23.2%；进口14720.6亿元，下降4%。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2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70%，至1347.5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玉婷透露，受疫情影响，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但与此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有所提高。 一到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2868.2亿元，增长11.8%，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5.8%，提升了1.8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开幕。舒玉婷透露，本届服贸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注册参展参会企业1.2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占比、国际化率均较上届又大幅提高。 线下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为21%，国际化率为18%，均较上届有大幅提高。目前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努力将本届服贸会办成一届精彩纷呈、富有成效的展会。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截至八月底，累计开行10030列，发送集装箱96.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2%、40%，往返综合重箱率达97.9%，较去年提前2个月实现年度开行破万列。自2020年5月起，连续16个月单月开行1000列以上；自2021年5月起，连续4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50000余种，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运输支撑。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台消息，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针对近期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招募或诱导未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损害司乘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已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 T3 出行、美团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滴滴出行等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五部门要求各平台公司要排查自身问题，立即整改，要加快推进合规化，制定切实可行的网约车合规化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目标和工作举措，特别是要提出到今年年底前车辆驾驶员合规化工作的具体目标。各平台公司表示，将按照约谈要求，全面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整改工作，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第9个比赛日，中国健儿继续在田径、乒乓球、游泳、自行车等赛场争金夺银。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在2号上午进行的东京残奥会女子100米 T37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文小燕和蒋芬芬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铜牌。 此前，文小燕在女子 T37 级200米和跳远项目当中连夺两金，而蒋芬芬则拿到了 T37 级400米冠军和200米的亚军。文小燕跑出了13秒的佳绩，打破了13秒10的世界纪录，并拿到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金。赛后她表示，相比夺金，她更开心的是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 今天就很开心，很兴奋，也很激动，就打破了纪录，也是自我超越，这是我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一次。我觉得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归功于平时的训练中，这次就是享受比赛。 乒乓球赛场，中国队在男子团体 C4 到5级决赛中2-0击败了韩国队，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子团体 C6 到8级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荷兰队，摘下桂冠。公路自行车男子计时赛 T1 到2级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建新以51分07秒的成绩完赛，夺得金牌。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云南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7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7642.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今天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今天在北京开幕，大湾区内包括美食、美妆、数码、家电、家居、服装等100多个产业带，29.8万个知名品牌，1300多万件商品将在购物节亮相。开幕式现场同步发布了9月21号在深圳举办的湾区声明月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相关信息。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关键控制性穿越工程滹沱河定向钻穿越工程施工任务今天全部完成，创造了国内大口径管道穿越长度新纪录。 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今天正式宣布，将迎来3个新的成员国，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中国政府近期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俄罗斯主流媒体报道认为，中方加强市场监管，有利于促进营商环境长期稳定向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不会影响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最终受益的将是广大的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我还想强调，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作为外商投资重要目的地，在去年全球外资下降40%的背景下，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仍逆势增长4.5%。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8.7%。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同各方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将在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目前相关准备仪式正在进行中。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根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的最新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将在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目前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此前在9月1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成员阿纳斯·哈卡尼表示，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了 90% 至 95%， 阿富汗塔利班将会很快宣布结果。据媒体披露，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将成为新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将担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阿富汗塔利班创始人穆罕默德·奥马尔之子雅各布将担任国防部长，希拉驻丁·哈卡尼将负责内政部。另据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已在阿富汗全国各省任命了行政官员，包括省长、区长和警察局长等，他们都已经开始工作。此前，阿富汗塔利班多次表态要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近期，塔利班代表与阿富汗多个政党和团体以及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谈，相关磋商已经接近完成。另外，阿富汗境内依然存在反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和前北方联盟领导人埃哈迈德·马苏德之子小马苏德组建的阿富汗全国抵抗战线近日和塔利班多次爆发零星交火，双方此前曾进行谈判但未能取得进展。9月1号，萨利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将继续对抗塔利班。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晚22:50，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755万8771例，死亡451万7240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39370013例，死亡641882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9月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8月23号到8月29号，全球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出现了两个多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但同时，许多国家的死亡病例数仍在急剧增加，疫苗分配不平等现象令人震惊。谭德赛表示，目前全球累计新冠疫苗接种量已经超过50亿剂次，高收入国家人口接种比例接近 50%， 而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 2% 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谭德赛呼吁疫苗厂商优先履行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相关的协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9月1号援引联邦数据报道，目前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将近 10.4 万人，是七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目前平均每天有近1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已经达到五个多月以来的最高平均值。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奥组委日前报告称，在进行东京奥委会收尾工作时，在进行东京奥运会收尾工作时，奥组委发现在九个赛场中有约500万日元的新冠防疫物资被错误废弃，其中包括未使用的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 英国智库泰晤士高等教育2号公布了202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结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列排名第16位，这是中国大陆高校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世界气象组织1号发布最新报告说，过去50年，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增加，与天气、气候或水患有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杨宁、舒心，主播张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